那接下来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这个昨天呢是霜降， 嗯， 啊，这个历经了霜降之后，北京的天呢又凉了那么好几度啊， 嗯，逐渐的感觉深秋已到啊， 对， 深秋时节， 我感觉初冬都已经来了。 初冬可能，哎，你说现在先给自己一点点的安慰吧，就是一点温暖的安慰，告诉自己还没那么冷。 对， 毕竟还有12月份呢。 看一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这个现在的温度呢是6摄氏度啊，是六度啊， 六度。 对，今天的天气呢是晴，最高气温是20摄氏度，最低气温是4摄氏度，傍晚的时候呢会有一点云彩。 嗯， 据说啊，这个明天可能会有小雨出现，而且明天呢也是将迎来好像是新的一波寒潮。 哇， 这个温度要降低那么好几度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增减衣物，预防感冒。 对， 那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活力最前沿，来看看今天又发生了哪些最新的消息吧。 嗯，哎，首先 第一条， 哎，没错，那第一条呢，我相信在昨天应该是刷爆了各位的朋友圈，而且应该所有人都在关注啊，这是一个历时15年终于等到的一刻。那昨天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的港珠澳大桥终于开通了，并且这个开通仪式是在23号，也就是昨天上午，在广东的珠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在仪式上宣布大桥正式开通。那港珠澳大桥是横跨伶仃洋，东接香港，西接广东的珠海以及澳门，总长是55公里，是粤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超大型跨海交通工程。 那么关于这个港珠澳大桥呢，也在这儿啊跟大家分享10条啊，这个应该知道的事情。 没错， 港珠澳大桥呢筹备了6年，建设了9年，历时足足有15年的港珠澳大桥在24号，也就是今天开始 正式通车。哎，它的建成和通车呢，让这个港澳粤以及这3个地点之间的往来更加的方便了，但是呢，它的意义也不止于此。关于它还有很多很多需要我们去知道的事情啊。我们先来给它一个名片吧，就是让各位先从最字面最基本的方式去了解。那港珠澳大桥的英文名叫做 Hong Kong 珠海 Macau Bridge， 全长呢是55公里，设计寿命是120年，总投资在1000亿元以上，开工时间呢是2009年的12月15号，那通车的时间是在今天，也就是2018年的10月24号。同时呢，它是建设史上里程最长、投资最多、施工难度最大的跨海桥梁项目。 那么有人就要问了啊，这个为什么要建造这个全长55公里的港珠澳大桥呢？这个意义又有何在呢？ 哎， 港珠澳大桥呢，跨越了伶仃洋，东接香港特别行政区，西接广东省珠海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首先实现了珠海、澳门与香港的陆路连接，极大的缩短了三地间的距离。在通车之后呢，驾车从香港到珠海、澳门，从3个小时缩短到了45分钟。哇，你看看这个时间， 哇哦哇哦，比我们在北京上班时间还短。就很方便了。 对，没错，这个呢也对提升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综合竞争力、保持港澳的长期繁荣稳定、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三地成功创立的完整的大桥工程决策体系，对未来大湾区整体基础设施建设是极为宝贵的财富。 我们在了解完港珠澳大桥的意义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座大桥它有怎样的特别之处。那港珠澳大桥呢，全长是55公里，是中国第一例集桥、双人工岛、隧道为一体的跨海通道。那这座大桥工程呢，包括了3项内容。第一点呢，就是海中桥主体的工程；第二个呢，是香港、珠海和澳门三地口岸；第三点是香港、珠海、澳门三地的连接线。那其中呢，粤港澳三地共同建设的主体工程长度大约在29.6公里，由长达22.9公里的桥梁工程以及6.7公里的海底沉管隧道组成。那隧道两端呢，是建有东西两个人工岛，这两个人工岛呢是隔海相对，中间的海浪翻飞，气势壮阔。 这个呢，也就是港珠澳大桥的特别之处啊。这个不仅仅是全长55公里啊，中国的第一例集桥啊、双人工岛还有隧道为一体的跨海通道啊。那么这个为什么要建海底隧道呢？刚刚我们也说了啊，这个集桥、人工岛还有隧道为一体的跨海通道，这个一桥到底不行吗？啊，为什么要这样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港珠澳大桥的路线呢，经过了伶仃洋海域中最为繁忙的主航道，目前呢达到了10万吨级的通航等级，远期30万吨邮轮呢也是可以通行的。如果建造桥梁，必然是跨境很大，净空很高，而且这个桥塔的耸立的悬索桥梁。但是同时呢，该处也是临近到了香港的国际机场，航空领域的建筑物高度的限定，使得该区域无法实现大跨境高塔的结构物。所以呢，隧道也是成为了唯一可行的方案。为了实行桥梁与隧道之间的转换，故在隧道的两端修建了人工岛啊。于是呢，这就构成了港珠澳大桥的桥岛隧相结合的建设方式啦。 哇哦，桥岛隧相结合的建设方式确实是非常特别。那这个里面的技术含量到底又有多高呢？像这个超级工程背后的超级创新力在哪里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港珠澳大桥建设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在里面呢集成了像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这些都是层出不穷的。仅仅专利就达到了400项之多，在多个领域也是填补了很多的空白，造出了世界上最难、最长、最深的海底公路沉管隧道。同时呢，世界最大规模的钢桥段建造、世界最长海底隧道的生产浮云安装，以及两大人工岛的快速成岛等技术，创下了多项世界纪录。 专利就达到了400多项啊、哦！ 没错。 那咱们这个你看看啊，从3个小时往返于三地之间，一下变成了45分钟就可以往返于三地之间了啊。那我们的港珠澳大桥该如何通关呢？啊，这个经常去香港和澳门的朋友们呢，这个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是的，是的。 对，大桥呢将采取3地3检的通关模式，实行24小时通关啊。甭管咱这一天什么时候，你说早上1点想去，晚上12点想回来啊，都是可以的。三地口岸呢由三地政府各自负责设立和管理，均位于各自属地内。其中呢，珠海、澳门之间采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创新模式。那么什么叫做这个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呢？啊，就是取消了两地口岸之间的缓冲区，直接把两个口岸连在了一起。旅客呢，只需要排一次队就可以完成入境手续。要注意的是啊，无论是私家车还是客车，都只允许司机一个人驾驶车辆进行车辆通关，而旅客需要下车前往出入境随车人员验放厅进行通关。 获得了通关资格，大家也要注意哦，就是在通行的时候只有司机一人是可以通过的，其他人要进行我们的出入境检验。那同时肯定大家有了这样的资格，就想去尝试一下到底什么样的车能够上桥进行通行呢？跟各位来了解一下哈。那可通行的车辆包括了跨境巴士、穿梭巴士、跨境出租车、货运车辆、跨境私家车等等。那内地的私家车能否上桥是很多人格外关注的问题。那目前呢，具有港粤 粤港两地牌照的车辆，或者是经过三地政府部门许可的单牌车辆都可以上桥。但是呢，这部分的车辆数量并不多，在未来呢，三地政府将视情况在车辆配额上逐步放宽，促使往来内地以及港澳地区的三地居民选择港珠澳大桥这个新的线路。那由于具备上桥资格的私家车数量有限，那为了满足更多旅客的需求，特别开通了穿梭巴士以及跨境直通巴士两种客车的交通方式。那穿梭巴士呢，有香港往返珠海以及香港往返澳门两条线路，车辆只在口岸之间进行往返，乘客在口岸处下车自行过关前往目的地。那穿梭巴士正常的情况之下，发车的时间间隔为5到10分钟，白天的票价是58元，夜晚的票价是63元，儿童老人都可以购买5折的优惠票。那跨境的直通巴士呢，可以直接接送乘客跨境往返香港市区以及珠三角的各个城市内的固定站点。 此外呢， 没有没有，大家都比较关注， 比较关注接下来这一 点。是的，是的。此外呢，如果要是有少数具备两地牌照的跨境出租车也可以通行，那乘客乘坐这样的商务出租车呢，可以从珠海口岸出发，直达香港机场以及香港的迪士尼，车费大约是180元，各位可以了解一下。 就可以直接从珠海打一车啊，就到了迪士尼乐园了。 没错，好方便， 180块钱， 也就45分钟。 所以这也是我们俩刚刚为什么都这么激动的原因。 对，突然看到了迪士尼。 你已经是大孩子了，能不能成熟一点？ 谢谢，我还是孩子。 那么这个大桥该如何收费呢？通行一次需要花多少钱呢？全线一共设置了一处主线的收费站，位于珠澳口岸人工岛的大桥管理区内。私家车以及出租车的费用呢是150元每车次，跨境直通巴士是200元每车次，穿梭巴士是300元每车次，普通货车呢是60元每车次，货柜车呢是115元每车次啊。这个上述的收费标准呢是以人民币作为结算方式的。当然，这个内地的 ETC 呢，以及香港的快易通皆可在港珠澳大桥上使用。民众呢还可以通过银行卡、支付宝、微信进行付款。收费的标准呢以人民币为基准，港澳两地呢按照扣费时的汇率实时换算。 哎， 还是挺方便的。 没错，没错，非常的方便，而且是照顾了不同地方人他们使用的这个快速的支付的方式哈，都全了。那同时呢，各位肯定还会关注在开车的时候，哎，这司机是坐左边还是在右边呢？ 对，这个， 对，这个因为它会有一个转换。 在内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司机的驾驶位在左边，但是我们是 靠 右 行 驶。 对对对。 但是在香港呢，澳门好像是一样的。 澳门是一样的， 香港 是反过来。 反过来的。 对，所以这个怎么办呢？在桥上到底是靠左还是靠右呢？哎，这个也跟各位普及一下。 啊， 对对对，只如何去变更变换车道这个问题哈。那根据呢工程的设计原貌，港珠澳大桥上采用的是内地的方式，也就是右侧通行规则。在车辆到达香港或者是澳门口岸之后，完成左右侧交通转换。那到达目的地口岸时呢，相关指引会引导司机按照相应的方向调整。那同时各位一定要听从相应的人员，配合他们进行调整哈。那粤港澳三地的常年交流，司机们的经验也都非常丰富了，其实在操作上并不是问题，驾驶员也很容易去习惯。可能各位如果要是未来这个驾驶的这个车辆范围如果要是有所扩大的话，再需要注意这些东西。 没错。那么这个可能会有朋友就想了啊，全长55公里的大桥， 哎， 这个通行的车辆还不是那么的多， 我要不要挑战一下45缩成30分钟的？ 劝各位做个好人。那 那么这个大桥上到底能开多快呢？能掉头吗？啊，这个通行的速度为每小时100公里啊。具体的通行速度呢，将根据通行的情况以及气候情况、交通事故处理等因素呢，灵活调控。在非紧急情况下，大桥的主桥及口岸是均不允许掉头的啊。 嗯， 所以大家一定要摒弃掉这种比较坏的这个驾驶习惯哦。 是有限速的哦，不要玩漂移。好，那再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行驶在大桥上，万一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啊，遇到这样情况应该怎么办？那大桥上有没有公共的卫生间或者是加油站呢？在这个港珠澳大桥的桥上并没有配备公共卫生间，也不能够随意的停车，但是在上桥前这三地的口岸均配备了公共的卫生间，同时呢，大桥的全线都没有设置对公共提供加油服务的加油站啊，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比如上桥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那根据主体的工程设计，在东方，也就是东面的人工岛是预留了观光、游览、休闲的功能，三方政府也是会视情况决定何时对外进行开放。 可以这个想去领略一些祖国大好风光啊，这种科学技术水平啊，这55公里长的港珠澳跨海大桥的话呢，也可以去这个当地去玩一玩，看一看啊，走上咱们这个不是走上，可以去坐一个这个跨境巴士、对吧，这个价钱也不贵，就去转一圈玩一玩，就游览一下三地的盛景嘛， 没错。 那接下来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分享最新的消息。各位有吃早饭吗？接下来这首歌曲，不吃早饭是件很嘻哈的事情。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黑猫之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不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之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吃早餐和 rock and roll 有什么关系？我想破了头却想不出有什么代替，所以我决定宣布一件事，那就是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不吃早餐，我就是不吃早餐，怎么可能起得来呢？瞌睡虫在捣乱，搞不好的根本还没有睡觉，这里的早上没有一只公鸡它会叫。不吃早餐，我就是超 hiphop， 有时会吃早餐，因为当天宿醉超级大。 Party like a rockstar， 我 party like a rockstar， 最后你们都有吃早餐的，别再装傻。早餐的英文叫做 breakfast， 我不吃早餐我也不见得会饿死。我代表夜猫族，老子宵夜都吃包子。关于早餐店的事也关于你，关于我，关于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 妈妈和我说 不吃早餐，担心你受罪。 但我只把早餐当屁，我不会后悔。如果重在美而美，等他来可就行。我不允许把他揽在臂弯，对他说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嘻哈的事。早餐店的老板脸上有颗很奇葩的痣，听说点太多小笼包不蒸，蒸汉堡真的要吃早餐，那我选择蛋糕加蛋堡。再问我你是不是叫蛋堡，我叫的是薯饼和大冰奶。当你看我走进来，我不是吃早餐，我是还没吃夜宵。要当个嘻哈哥，你没在熬夜，你就是天少。差不多先生宵夜跟早餐差不多，我们话不多，因为喝醉差不多的烟我不想吃，差不多蛋饼和差不多豆浆，我们都吃差不多的凉面味增汤。关于 rock and roll 我不熟，你要我不老，但我有时候也会穿 NBA 的裤裆。便宜星期一到底是哪里便宜呢？我是不是穿着 skin 所以便利呢？其实我从没看过 rockers 的早餐店，那里除了 许是我吃遇过老饭店，大家带着微笑迎接早安全之美，但我脸很臭，老板怎么是有成之类。别再烦恼要吃什么了，睡觉了脸卡好啊，偶尔经过早餐店老板会笑我傻瓜。我像阿娇不吃早餐，我好傻好天真，到早上才说晚安哦，是差不多先生。不吃早餐是我的本色，可是说真的我本身呢就是一个垃圾，不用上班我干嘛早起吃早餐啊。I got a no job but I still fly。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 emo 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对啊对啊对啊，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 emo 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睡了睡了睡了。 哎，吃早餐咯。哎，吃早餐喽！哎，快点起床了，太阳都晒屁股喽！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 emo 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睡了睡了睡了。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 emo 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睡了睡了睡了。 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嗯、我还是刚吃了早饭的大佐， 我还是依旧没吃早饭的月月。说完吃早饭这个事情啊，可能就要追究在昨天晚上啊、嗯、就不是很多个夜晚、 哦、 因为很多人睡得晚然后起不来，所以说像我的话就经常就是因为起不来所以就不吃早饭哈。 嗯， 那终究原因就是在晚上的时候这个 睡太晚了。 对 对，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嗯、 这个作为现在年轻人最常说的一句打引号的谎言、 哎、 啊，这个、 嗯、 我今天晚上要早睡、 哎、吗？后面加一个吗？你早睡了吗？ 你早睡了吗？啊，这个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 嗯、 选择青年说就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了、 嗯、 来跟我们分享分享那些个你失眠的夜晚。 哎，我相信很多人啊都有话说、 嗯、 说经常励志，比如说像我就是经常晚上说我一定要早睡，然后呢到了某一个时间点之后呢拿起手机就这儿刷刷那刷刷跟人聊两句天，然后最后一听歌哎又兴奋了、 嗯、 或者是看看什么节目 又兴奋了。 对啊又兴奋了，于是呢就把那个点就错过了哈，就过了好久好久好久之后、 嗯、 可能到十二点一点两点就不知道几点了。 厉害了。所以我相信啊这个熬夜呢、 嗯、 或者是说晚睡啊也已经成为了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一种生活的必备要素吧，或者说这个、 嗯、 肯定每个人都知道晚睡对自己的身体不好、啊、 是的， 这个第二天早上起来也起不来， 所以才励志嘛。 对啊， 嗯， 所以才说谎嘛。当然啊这个世间上呢、 嗯、 也有这三种东西啊，比如说希望、 嗯、 第一种 hope 对吧， 嗯， 微笑 微笑啊，那刚刚那歌里面是这么说的， 微笑啊、 嗯、 和睡眠啊、 嗯、 这三种东西呢是可以迅速缓解掉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疲惫的、啊 哎、 你比如说你上了一天班之后、 嗯、 你突然发现 给自己一个微笑我是最棒的。所以左老师刚刚想说什么？ 更不想睡觉了，我跟你讲。那可能把自己吓死了。 嗯， 但是如今呢我们却进入了一个自愿熬夜被迫失眠的时代啊。 没错， 当代的中国年轻人呢在这个熬夜的路上啊这个越发张狂， 熬夜修仙中、 对，每个午夜的十二点呢他们都在忙着放飞灵魂啊，所谓的

哎，我现在特别想知道这位朋友、这位听众、这位网友是何许人也啊？现在已经获得了这个资质了，他应该就是当地，就是这三个地方的人，可能。 嗯，对， 哦、 还真是。 哇，棒棒的！先替我们去体验一下哈。 对，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开上五环。突然想唱一首《开上五环》， 把车子开到五环。体验完记得给我们反馈结果，我们都很好奇，也很期待。 OK 啊，那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条消息，说央行呢批准正式启动百行征信系统。 哎，这是诚信的问题。 哎，没错啊，这个问题呢，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你不要以为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手段没有跟上这个诚信征用的这个水平啊，不要说你今天上公交车逃了一次票，下一次你去银行贷款，他就会查到你公交车逃票的事儿。 没错，各位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了。 说在上周末啊，央行批准的个人征信机构百行征信有限公司呢，通过微信公众号发文称，经过国庆长假的密集准备呢，百行征信的征信系统已经初具雏形，接入测试工作于日前正式启动。业内人士认为呢，百行征信作为民间征信市场的超级枢纽，将打破以往仅有这个人行征信一家这个征信机构的场面啊，弥补央行征信还未覆盖到的区域，让更多人享受到普惠金融福利的同时呢，也将这个老赖挡在门外，降低企业的坏账率。 哎，这是从大的方面去让我们了解了一下，现在已经开始启动这样的一个项目了。那我们继续来进行了解呢，金融服务成本其实随着也逐渐降低，老赖将受到惩罚。那其实呢，具体也就是目前互联网金融、非银金融领域的飞速发展，随之而来行业内的很多诈骗呀、赖账也会层出不穷。因此呢，各个机构对于征信的要求是越来越高，并且非常的急迫。那不久前呢，捷越联合首席风控官金可智在狼津金融科技峰会上也是表示，目前呢，中国只有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这一家真正运营的征信机构。那数据呢，也是再次显示了国内呢是有8.5亿人口有经济活动以及相应的需求。然而呢，超过50%的中国经济能力以及经济需求没有被征信体系所覆盖，已覆盖的群体里面呢，又有很大一部分征信历史也非常的有限，所以说呢，称博征信，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真的是非常急迫，需要我们逐渐的扩大征信的范围。那同时呢，还有像业内人士也表示了，百行征信的推出正是为了覆盖人行征信尚未覆盖的人群。那个人的征信牌照就像给个人的信用评级，就像一个人的身份证一样，信用评级呢则是个人信用的证明。最重要的作用其实是在于，当市民需要办理金融业务时呢，金融机构可以根据个人评分对申请人进行风险的评估，并且对此开办针对性的金融业务。那如此呢，也是降低了金融机构的审核成本，也能够使申请人更加方便去办理相应的业务。这是一方面哈，那在另一方面呢，百行征信的推出也使失信的成本大大提高了。一旦申请人失信的情节严重，将被判定为老赖，不光无法获得贷款的机会，生活也将处处受限。例如限制乘坐高铁、飞机，限制出境，限制高消费，子女不能够在高收费私立学校就读等等。 其实说到这个金融服务成本啊，降低老赖呢将受到这个惩罚的这种措施啊，出行让我想起了之前在刷抖音的时候，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地方政府的法院以及检察院就开设了自己的账号，对，抖音账号，然后就在直播去这个不能说抓捕吧，这个追讨老赖的过程当中，对，就他们会发这些抖音，然后跟这个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去这个去介绍这种事情吧， 没错， 或者说让更多的人去认识这些老赖。 其实刚刚大佐说的，像政府层面，他们也会通过比如说互联网啊、新媒体这样的方式，把自己的工作去公开透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他们的工作流程。然后各位了解完之后呢，其实对于自身也是一样，因为现在确实科技越来越发达，而且我们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事情，那对于个人的信用也一定要抓住，一定要宝贵起来，因为它如果一旦出了问题，可能真的在未来会影响到很多，寸步难行。 对，其实说这个明理诚信啊，这个也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了。这上下五千年一直在强究，一直在讲究诚信的这个问题。 对， 但是现在呢，我们也将把这个诚信啊，这个不仅仅会把它放在金融体系当中。你看以后啊，你这个乘坐高铁、飞机，你说你假如之前有不良的信用账户，回趟家都不让你回。还是要做到诚信优先呐。 对。 那么这个首批的测试覆盖呢，范围面也是特别的广的。据这个百行征信介绍啊，首批接入测试的机构呢，包括乐信、一汽汽车金融、拍拍贷、新网银行等多家机构。可以看出呢，测试机构的类型覆盖了小额贷款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民营银行等多种典型的新兴互联网金融机构。而首批机构呢，接入测试将为征信系统接入工作积累大量的经验。百行征信之后也会在此的基础上啊，继续扩大测试机构的接入范围。那么多名业内人士呢也表示啊，个人征信市场的未来呢是要打造信用中国，各方机构呢共享个人征信数据，对中国的信用时代具有深远的影响。另外乐信的 CEO 肖文杰呢此前就一直呼吁建立一个实时共享完善的个人信用数据平台。他认为呢，在个人征信意识觉醒上，解决此问题依靠的是信用成长。当这个用户呢建立自己的信用账户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账户所有的消费行为，这个比如说表现呢，主动的去维护这个用户的信用，并且不断的去教育用户，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信用，把自己的信用培养起来。培养起来的那一天啊，他能够享受金融服务带给他的便利。你看，一方面这有点类似于这个 媒体，我想到的是媒体 是吧？ 就是比如说我们发出一些信息，其实也是在教育我们的听众，教育我们的观众，教育受众，然后让他们养成什么样的一个好处之类的。 那我想到的是前人栽树还是前人乘凉。 哦，明白。 对，你看你自己这个有点像打水的感觉。 哎， 自己挖井自己喝水。 你 这井你要是挖的浅了，你之后就喝不着水。 哦，没错， 对吧？你要去尽力的去维护自己的信用账户。等到之后呢，你就能够充分的享受金融服务带给大家的便利了。 哎， 当然啊，随着信用价值的不断的被发现呢和提升啊，用户的个人信用意识也会逐步的觉醒啊。你看到现在呢，也是有很多人，这个绝大多数人都是特别在乎自己的信用体系。 是的，是的，只不过现在更加规范化了，并且可能会涉及到更加广泛的一个范围当中，因为它在逐渐的扩大它的调查范围啊，它的涉及的方方面面哈。所以说各位在这儿也是给您提个醒。 OK， 我们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来关注一下2018年的网络流行语吧。 哎， 最平淡最简单的日常，面对面看着彼此拒绝失望，是最平静最安心的时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2018年的网络流行语。 嗯，没错，现在已经到了十月中下旬了，时间过得好快。那2018年的网络流行语也是出炉了，我相信各位待会儿通过我们的盘点应该感到好熟悉， 能勾起这一年不少的回忆。 是的是的，其实我相信历年来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网络流行语，并且在不停的刷屏。那刷屏的同时还会引发一系列的一场场的网络狂欢啊。那作为打开网络乐趣的一把钥匙，如今呢流行语的来源也是越来越丰富了，也是跨出了超越了年龄啊、圈层啊、平台等等的特点。比如说呢，从动画片、短视频、手游、电视剧等等，都暗藏着你预想不到的网络潮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共同盘点一下2018网络流行语。 那先说第一个啊，这个三个字的一个代表，咱俩好像在玩你画我猜。 三个字，三个字， 三个字啊，最后一个字是一个人啊，前面呢是叫社会 啊，社会人。 哎，对，这个由来呢，完整版的口头禅啊，应该是叫什么？ 小猪佩奇 身上纹啊，掌声送给社会人。这个呢，来源于啊，这个小猪佩奇呢，确实是在已经播放了十余年的英国的学前电视动画片啊， 学龄前电视动画片， 学龄前的电视动画片，对，小猪佩奇啊， 我真的是在故意强调，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就是自从上半年有这个词之后，你看所有人要么就是买这样的表啊， 那最开始的时候 要不身上就纹 哇 纹这个， 你要知道当时那个小猪佩奇的周边产物，当时引申出了多少的东西啊， 很多明星都会作为时尚界的潮流标志。对， 这个带给也是同样也是带给了很多的成年人啊，这个以狂欢甚至形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 是的， 自己带一块表，然后往里边装那奶片儿。 对对对， 奶片儿。 对 对，这个此流行语呢发端于抖音啊，这个快手等短视频平台。 嗯， 社会人呢最初呢表现形成的是当时的那种比较怎么说呢，我也想不出其他的形容词了，大家去自己脑补一下吧。 对，就总之很社会。然后呢，一批儿童用户为了加入社会人的行列，就选择了小猪佩奇这样的标志。然后从此呢，也是我觉得他这边儿童用户，我觉得是指那种刚刚比如说刚毕业呀、啊，就 是 还没有对对对 初中高中的那些 初出社会的这种， 对、这个不大懂社会的 这些，对，而且还很好奇的这些人啊，所以是以90后、00后啊，以他们为主，并且呢，产生了这种反差萌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而且呢大家也作为了一种调侃而不逐渐的流行开来啊，真的是一种很奇特的身份。那只要带上小猪佩奇相关的东西就是社会人了啊，这就是它的一个含义。而且呢这是一种用以区分自身所属人群的调侃性的话语。那小猪佩奇社会人喻指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暗含着新兴人群为了追求差异化而演变出的一种社会观念。 这个是第一个啊，叫做社会人。那第二个呢叫做家里有矿啊。 哎， 对，家里有矿呢，这个也是最近比较频出的啊。啥家庭家里有矿啊？ 对，所以说它到底来源于哪儿呢？ 其实原梗啊，这出自于十年，这个真的有十几年前了。 哦、 这电视剧《马大帅》。 对，好像我看过，我看过，反正就暴露就暴露了，反正看过。对对对，然后里面就，对。 对，当时呢，本山大叔扮演的马大帅呢，台词啊，这个说的是。 不懂球就买，啥家庭的？家里有矿啊。 哦，哇，原因再现的感觉。但其实我特别佩服的是，为什么现在大家还会回顾到十年前的这些台词。 真的有很多的这个18年的流行语啊，或者是说流行的一些趋势， 嗯， 又朝着原来的 就很多啊，包括这个你说 小猪佩奇也是。 对，小猪佩奇也是， 嗯， 十多年了，还有之前的一些， 嗯， 你比如说乡村爱情啊， 哎， 又回到了过去的那种感觉。 没错，就像是时尚界啊，潮流在不停的这个反复的在流行着。 对， 哎，那这个家里有矿啊，它预指的就是家里非常有钱，花钱呢变得很阔绰，像土豪一样。实则呢， 嗯， 也是为了来调侃啊，调侃那些有钱人的意思。 其实都是用来调侃 嘛。嗯， 之前还在这个有的短视频平台上看到这个有留言说，就是某些人故意为了去炫富啊， 嗯， 自己拍着跟车的照片啊，跟那， 在国外流行那个是那个美女或者是什么什么，然后就倒在车， 那个也是最近 那个也是 新流行的一种叫做扑街嘛。 哦，对，扑街，对，反正就各种各样很好玩的事情。但其实各位大家去追逐或者是去流行的时候，也更多的是为了调侃啊之类的。 对，没错，一直当做好玩嘛， 调剂一下生活。 没错，那么第三个呢，叫做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嗯，对，一定要带着那个调调，游泳健身了解 一 下。这走进大街小巷，哎，美女， 还要带一个称呼，哎，美女，哎，这个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对对对，健身。这应该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话，就比如说像2018年年初啊，这个歌手陈奕迅在参加某活动的时候，大批粉丝表示见到了自己偶像，非常的激动。那其中呢，有一位健身小哥啊，在场就高呼陈奕迅啊，后面呢莫名其妙加了一句游泳健身了解一下。这个画面正好也是被拍下发到网上，所以说当时一下就火起来。一个是因为这个小哥的这个敬业精神啊，同时呢他还说顺带这些粉丝们也是调侃了一下陈奕迅，因为我们知道 Eason 呢稍微有点点微胖， 最近有点发福了。 对对对， 后来呢又有这个周董的粉丝啊，在演唱会上打出了周杰伦游泳健身了解一下的灯牌啊，这个与此前网络盛传这个周杰伦的发福呢照啊，这个形成了呼应，从而呢带火了这一网络流行语。 没错，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就是什么什么了解一下啊，这一下就变成了一个这个流行语了。 到现在这个咱们最近好像也在用，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报节目的审题之类的，就跟各位老师搞笑一下，哎，老师最新节目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对， 第四个呢叫做土味情话 啊， 我相信这个很多人呢都应该知道啊，这是真土啊。 哎，比如说像我一开始知道这个事儿呢，是因为这个，比如说一些综艺节目当中出来，原来它的这个由来啊，是来源于像快手等等的视频软件，那里面呢说这个他们呢是土味文化的发酵地，那在快手之上呢，像很多很多土味的方法去撩妹啊、说情话呀、等等，都是在一度疯传的，基本也是奠定了这种土的审美，所以说由此而来的土味撩妹情话就由此而生了。那它呢是指那些听起来肉麻油腻老土却有那么一丢丢撩人的情话。哎，这个要求还有点高， 对，强撩， 不是所有的情话都叫土味情话的。 对，比如说之前啊，这个跟大家推荐过的歌，周董的那个 不爱 我 就 拉 倒， 对吧？你看这个不要爱的抱抱，反正我又不是没人要，割裂的胸肌，如果你还想靠，好歹你卖造。 嗯，对， 超土的有没有？ 我觉得不错哦。 啊，这个是第四个啊，土味情话。第五个呢叫做局外人，那这个我就不大理解了。 哦，局外人啊，它也是来源于今年非常火的一档选秀节目啊，叫做创造101。那同时呢火的标准是由于这个国内首部女团的这个青春成长节目确实是捧红了这几位其中的很多选手啦。那其中呢王菊就是里面非常 明显非常凸显非常有特点的一位。那同时呢，虽然王菊每期都在淘汰的边缘徘徊，而且呢外形上和其他选手也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正因为王菊独立自主的高情商的表现，赢得了大量观众的支持和拥护，并且呢为他拉票，这批就被称为是局内人，就是支持他的人、 哦、 那这些人所造之势呢以最快的速度影响着千万的局外人，所以当时要么就是局内人局外人，世界上就这两种人， 好家伙， 对，一下就带火了。所以说呢，如果要是各位想究其原因的话，就跟这部节目以及王菊这个人有关了。 第六个叫做大猪蹄子， 嗯、 啊、这也是最近、 哎、你为什么就是读的特别可爱，大猪蹄子，大猪蹄子， 说大猪蹄子这个对，我们要说成大猪蹄 子、 啊、这个由来呢，在八月的《延禧攻略》的热播啊，这个为大猪蹄子的火爆呢加了一把柴啊。剧中呢，主角的乾隆的情感生活呢颇为丰富啊，心里边装着无数个嫔妃，因此只要乾隆一出场，一定会飘过大猪蹄子的弹幕啊，无非是观众对乾隆的吐槽， 嗯 啊，这说男人都是大猪蹄子，就此火遍了全网。 而其实当事人就是饰演这位皇帝的人啊，现在他当时都是懵的，为什么要把我一堆，只要我一出现就这样的留言呢？对啊，所以他也很好奇，我相信各位应该都了解了。 对，其实但是在这个大家去观看这种跟历史有关的题材的影视剧作的时候啊，这个虽然呢有的时候是有很多可能会架空历史吧，这个给你生掰乱造出来一段情史啊，或者说野史的出现呢，希望大家还是这个主要建立在技术上的 刷新。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西在南，虽然少西百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9点，广州 侯爷案，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 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北京时间的早上9:03，欢迎回来啊！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的第二时段马上就要开启了，所以还是同样的跟各位介绍一下跟我们收听收看的方式，也就是跟我们互动的方式。那具体的办法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收听的办法 ，FM98.2AM92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了。那当然，更加推荐的就是通过我们视频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视频的办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手机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这个关键词，然后同时呢搜索来。 但 是我突然有点跑，就是感觉大脑已经空了一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在想象就是各位在开车的时候，然后去搜索我们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样子。 千万不要这样做啊。 对，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分神啊。所以说各位一定要专注一下，同时呢去搜索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里面有一栏叫做青年说，各位点击就可以进来找到我们了。 当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 FM98.2FM9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早上的青年说。 没错。 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叫做青年会客厅啊。在我们的会客之前呢，我想先把之前的2018年的网络流行 语 跟大家分享完啊。 没错。 对，确实这个勾起了很多的回忆吧，这一年时间也是过得特别的快。 对。 那接下来呢还是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嘉宾，让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啊，这个杨同学来跟我们一起进行2018年网络流行语的分享。欢迎我们的杨新哥同学，欢迎。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北京理工大学2016级社会工作的同学，我的名字叫杨新哥。 欢迎。 大家好。 欢迎新哥。那我们先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2018年的网络流行语啊。刚刚这个我叫你什么好？小杨同学，新哥。 一般他们都叫我新哥。 叫新哥。 是真的叫新哥是吗？ 对。 星爷哈。对，新哥之前在外面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对于之前提到的那些2018年的网络流行语有没有很深的了解，或者说印象很深刻？ 我对那个了解一下会比较深刻 啊， 了解一下 啊，了解一下， 了解 用健身了解一下 啊，估计路上没少听。 对，因为我们之前我们学校办那个心理日线的外场发传单，然后我就是用这种方式去给他们发的。 所以你就是那你用你的口吻来说一下。 A 同学，心理日线了解一下 啊。 对， 原版原版。 嗯嗯嗯。 对，我们接下来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那么几个啊，这个把它说完。 嗯， 接下来呢叫做 Scar 啊，这个 Scar 啊，对 SKR 啊， 对对对，其实它也是来源于就是现在非常火的网络的节目哈、啊，叫做《中国新说唱》。嗯、那在去年呢，其实是中国有嘻哈上面流行了一句叫做 Freestyle、 嗯。 今年呢也是同样有这样的口头禅，也是来自吴亦凡导师 Scar 啊，这个词也是再度火爆了，并且也带动了整个节目的热度。 嗯、 那这个 Scar 啊，后来被粉丝制作为表情包，虽然有人指出了吴老师的用法啊，可能有一些问题啊，但是无伤大雅呢，因为还有更多的网友已经把它搞坏了。这个 Scar 啊，现在呢，其实跟大家普及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原意呢是一个拟声词，同时呢模仿汽车漂移或者是猛然间转向时与地面摩擦的声音，并没有实际的含义，它是一个拟声词。那现在呢，这个拟声词多数被作为俚语用来表示哇，好兴奋、激动或者是幽默。那通常呢，也都是这些说唱歌手在使用。那为什么说很多网友把他们搞坏了哈、啊 嗯？ 网友对 Scar 的应用也都是五花八门，比如说啊，大家说把它变成一个是个， 对、 啊，比如说 根据它的谐音啊， 对对对，把它变成了一个谐音啊，是个死磕等等，比如说热 Scar 人了，然后比如说请 适可而止， 就适可而止，你真 Scar 小 机灵鬼， 就你真是个小机灵鬼等一系列的很好玩的话啊。 对，这个是 Scar 啊，这个接下来呢、嗯、还有两个，一个是求生欲啊、 嗯， 这个在情侣之间的对话就比较常用了。青、 嗯、 哥为什么笑了？ 啊，因为我跟我男朋友一起来的 哦 哦，所以在情侣之间很常用。 所以突然看到这个词、啊、 外面的朋友 求生欲 有没有求生欲？ 听完了之后回去要聊一聊吗？ 求生欲很强啊， 对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皮一下很开心啊、 嗯。 这个当然这个呢是源于方言、 嗯、 皮啊，这个当然呢也是走红于网络游戏解说啊。 嗯， 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2018年的网络流行语啊，这一年呢到今天已经到了10月24号了， 嗯，其实都不是不够100天了， 对，差不多这个时间过得、如白驹过隙， 嗯， 用了我人生当中唯一会的一句成语。 对, 对，这个还是要希望啊，大家多多珍惜一下时间、 嗯、 珍惜一下眼前的时光，如果实在没事干的话，打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嗯、 看看我们的节目，对吧、 嗯嗯、 这个关注一下公众账号叫做关 爱青 年 计 划，这波软广怎么样？ 非常好，优秀， 皮一下很开心了。好了，那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青年会客厅。今天呢、 嗯、 我们的节目呢还是继续我们的青年服务国家的系列节目啊，这个有请到了来自于北京理工大学的杨新哥同学啊、这个新哥呢在暑假的实践期间呢也是代表自己的团带领着自己的团队啊，在、 嗯、 北京市的西城区天桥街道的8个社区进行了工作啊、 嗯、 这个投入到了最基层的工作当中去，实践的主要工作有呢协同居委会和党委完成日常工作，协助开展社区文化节和环保活动等等等等，实践成员呢也是深入到了基层，参与到了社区工作当中啊，关注居民的生活，并且做志愿公益等等的活动。 嗯，没错，同时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和成果啊。 对，没错， 同时他们是基于社区走访的4篇社会实践调研报告，并且呢也为社区管理提供了很有效的发展建议。 嗯，那接下来还是请新哥同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在暑期实践的这个活动吧，当时参加的人数是多少？ 今年其实情况比较特殊， 嗯， 以往来说的话，我们这次活动它时间比较长，然后它的范围比较广，是8个社区嘛， 嗯， 以前都是招30到40个人， 嗯， 然后由于今年它的那个通知发布的比较晚，所以报名的人会比较少，然后最后确定的成员有11个， 哦， 11个人8个社区， 对，然后我们的方案是，嗯，每3个人分一个社区， 嗯，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前2个星期，就前半个月是 前四个社区，然后后半个月我们去另外四个社区。 哦， 对， 嗯， 就是我们这次的人员可能会比较辛苦，就这样。 明白，因为确实人相对少一点，然后同时这个目标也就是他们的任务量非常的大， 对，而且还是在 看到了他们也在做相应的调整。 嗯，在最基层工作， 嗯， 其实这个很多人可能不是了解， 嗯， 新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当时为什么想要去做这样一个暑期的实践活动呢？ 嗯，首先可能就是大多数大学生都比较头疼的问题， 嗯， 社会实践是我们的必修课， 嗯， 就是你要去参加，就是你才有资格去获得其他的一些你想要获得的奖项， 嗯， 还有一个就是，嗯，我大学前两年其实很少去做一些实践，就是提升自己的一些活动， 嗯， 然后自己当时也是大二了，觉得自己需要去像个学姐，然后就报了这个实践团，然后就当了这个团长， 嗯， 当然在 就这么简单， 对，当时是这样子的。对， 嗯，然后呢？ 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升自己嘛。 哦， 对，嗯，觉得自己在大二的前两年不能白过，还是得有一些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当然，这个确实是我能拿得出手的一个很出色的东西吧，我觉得。 嗯， 还是做得很成功的。 哦，对，而且我感受到了他在表达过程当中那份骄傲， 那份喜悦。 对。 哎，那这个既然聊到这儿了啊，那先问问新哥，作为一名最年轻的居委会主任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我们在那里去做的是其实是助理的工作， 哦， 对，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协助当居委会的那个青年教育主任去， 嗯， 主要的活动就是开展青少年暑期教育的活动，最主要的感觉吧就是。我觉得有三个，一个就是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接触到社区， 嗯， 第二个就是真的很累很忙，因为社区的事情特别特别多，特别特别的杂， 嗯， 还有一个就是很有收获，我觉得就是这三个。 嗯， 首先是新奇呢，就是以前大多就是在学校学习社区工作相关知识， 嗯， 然后我以前住的是地方呢，它居委会我基本上没有见过他的身影，就是不怎么去参与他的一些活动，也， 嗯， 他在我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很小很小， 嗯， 然后不太了解，所以就觉得刚开始去会很新奇，然后大家都其乐融融的， 嗯， 然后会共同去解决社区发生的很多很多事情，还有很累，就是真的社区基层工作的事情特别的繁杂，特别的琐碎。对， 都有哪些工作？ 他们主要的事情就是来解决居民反映的问题，因为西城区那边主要是老人社区比较多， 嗯， 所以来解决问题的就是老人，而且那些老人他就会觉得你是居委会，你管我们社区里所有的事情，他比如说家里的煤气坏了，所以门坏了，然后哪个小狗丢了呀，他都来找你，然后你都得帮他解决， 嗯， 对，就这样，所以他事情会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杂， 嗯， 然后每天你会觉得从早忙到晚，但是每天晚上如果你思考今天自己做了什么， 好像还没做什么， 对对对，就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就是 帮李大爷家抬了个煤气罐，帮王大妈家找了个狗，嗯，这一天就过完了，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哦， 还有什么？ 我刚还有一个词，就是很有收获那个词 啊，哦，收获， 嗯，因为我们之前学的是社区工作，因为我学的是社会工作的专业， 嗯， 然后社区工作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嗯， 之前学的主要是西方的社会工作那个教材， 嗯， 然后跟我们的那个实际情况相比，很大的不一样，就理想跟现实简直是差太多了。 哦， 嗯，对，嗯，差了很多，主要就体验在之前说那个很累的那个地方，对，然后他就发展不是很成熟那个体系。 哦， 嗯， 收获的就是，嗯，自己的各方面能力有提升吧，就比如说团队的领导。管理能力，还有跟居委会社区主任以及跟我们实践团的成员还有社区居民的一些沟通的能力，嗯，还有自己一些心智得到了一些提升，我觉得， 嗯， 一些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想 着 放弃，对，而是想着怎么去解决这个困难，我觉得是这样的。 哦，就是将自己的所学也用到了实践当中了。 对，这也是自己所学的学科，是吧？ 对对对。 哦，哎，那所以这个学科叫做什么？ 社会工作。 哦，社会工作， 对， 它里面也会涉及到社区工作，或者是说整个的居民工作这一块。 嗯，它是分我们社会工作主要是分三大部分，一个是个案工作， 嗯， 跟心理咨询有一些相似，就是一个社工对一个个案， 嗯， 还有一个是小组工作， 就是一个社工带一个团体，然后在里面去工作，还有一个就是社区工作，就最主要的是这三部分。 所以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然后但是比如说你像你刚刚也说了自己的经历以及体会以及收获哈，但是好像并没有那么的细，我们可能还是会好奇，如果要是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暑期的一个实践的话，我们都需要做什么？比如说你们去到我们的社区当中都做了具体哪些事情？ 首先就是帮居民去分担他们的工作，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些，因为他们是他们很多居民住的是平房，就不是楼房，需要统计他们有些需要拆迁的居民的信息，新搬来或者搬走的居民的信息要去统计整理。然后当时我记得好像是统计了3000还是4000多份， 这个是要挨个去走。 3000多份？ 对，就是 那就是3000多个家庭。 居民 啊，居民， 对，就是把他信息录入，就是那前两个星期基本上都在做这个动作， 就是在录入。 对， 需要去挨家挨户去走吗？ 这个倒不太需要我们去做，当时 明白。 还有一个就是协助社区举办一些活动，我刚刚有说，刚刚那个主持人有提到，当时我们举办了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文化活动、思政教育活动、宣传活动、暑期教育活动以及我们的非物质文化体验活动。 好家伙，这么多。 对，很多，我们为期一个月，所以而且这个活动是我们天桥实践团非常独特的一个方面。 在天桥街道社区呢，那边的就是文化习俗应该会很多呀。有没有体会到 文化习俗？就是我当时去的一个叫仙农坛社区，他们会有每年一年一度的那个社区文化节，会持续一个星期，刚好我们赶上了，然后就跟他们一起筹办，然后一起组织，然后一起参与。对，这样。 因为我对那边还稍微有点了解哈，有朋友是在那边，所以好像确实天桥那边的这个社区文化、社区活动特别的多，包括 更多一点， 对，什么花插花啊，然后什么讲解什么茶艺呀、然后还有什么画一些国画、然后什么老人小孩一起共同完成作品等等，非常的丰富。 对， 所以说这些是不是都是像我们学生这样的志愿者啊，还有当时的就是基层的工人员去做的？ 当时的准备活动主要是由我们去完成的。然后参与的话，有一些居民是自愿来的。就是如果你看到这，当时我们会发很多的信息，比如说在我们的公告栏上，然后在群里会发布，然后有些老人，一般参加的都是老人，他们想来参加就来参加。对。然后那些老人一般来说，就是因为我在那个社区仙农坛社区，他们的那个居民就是一些医院的退休的那些老人，他们的就是素质会比较高，然后身体素质也会比较的好，会很乐意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对， 明白。那除了像这样的这个文化活动之外，还有哪些呢？就日常的工作。 暑期教育活动，因为我们是暑假去的。然后 这也被正好赶上了、 那些青少年放假了，那这样他们假期很长，都不能让他们出去玩，然后或者遇到了什么安全的问题。主要最一开始刚做的一个讲座就是暑期青少年出行的安全教育活动。对，这个我没有参与，但是我是另外社区举办的。我觉得这个对于刚放暑假的孩子们来说很重要，因为他们可能虽然听着大人说啊要注意安全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真的自己去做的话，还是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对，还是要让他们洗脑，要注意这些安全知识， 确实很有必要。因为你看暑假孩子们放假了，一般家长还是要工作的， 对， 所以在家一样是可能没人照看。对，所以安全问题是大事儿嘛。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一个活动是每年社区街道为我们实践团的那个人举办的，因为我们今年是第12届了。 哇！ 就是从2007年一直到现在，他们每年都会接收一批像我们就是北京理工大学去他们实践的同学。会有一个一直延续下来的活动，就是非物质文化体验活动。我们前3个星期每周都会举办一个，他们那边的人会找相应的老师，可以说是老师吧，就像我们传授讲解一些非物质文化的非物质文化，然后让我们去体验。第一周是那个鲁班锁，主持人有听说过吗？ 鲁班锁。 对，鲁班锁是有6块那种 那个小木芯儿， 对，然后 拼成的一个，但是你拆不开。 对，拆不开，会有很特别的方法拆开。然后第二次是木板年画，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贴在门上那种东西。 这个时间可太长了。 对，太长了， 基本上很难见到日常。 而且还是我是 看到过的话，也应该是在以前老家农村那边能够看到。 对， 现在 对。还有一个就是，拓印。 拓印， 拓印， 这个现在还是有的。 对对对，然后就这三个，就是体验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它是对我们大学生的一种熏陶，因为大学生他接触的东西就比较多了，然后很多以前的比较优秀的东西就很难去理解、去深化，所以就需要这样的活动去让我们去体验一下。 所以呢，在整个的暑假过程当中，自己一共有就是咱们拿就是之前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时间来说，在这个暑假过程当中，一共自己亲身经历或者是亲身参与去策划的活动到底有多少场？ 多少次吗？我之前好像有统计过，就是共举办或者策划的活动好像至少有30个。 哇， 对，很多，因为很多社区，很多活动，以往其实比这个更多，因为以往是8个社区，每个社区有各自的人，对，这次是我们因为分两批的嘛。 那只有一个团队要做30多个活动？ 并不是我们是提出这个策划，有部分活动是社区本来就有 的，当地社区本来有， 对，然后我们就去帮忙。类似这样的。 哇，因为刚刚他说了很多，听起来就非常丰富，涉及到包括像基础信息录入，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包括还有反馈给大学生的一些艺术文化上的熏陶啊，包括这些非遗的体验等等。我觉得这些真的是很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且刚刚你还说其实你们已经有17年的这样的一个传统，12年的这样一个传统了，是吗？就每年的暑假期间，学校都会派相应的学生啊或者怎么样去体验。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学院，我们学院是2007年组建的这个实践团，然后我们人文学院和天桥街道就达成了这样的一种合作关系。然后我们12年来将这种合作关系一直发展到现在。 哦， 对，是这样子的。 哇哦，那您作为这个应该也算是带领者、领头人啊，那每年就是不同的学生去，然后他们之间会有一些不同吗？就是每一年之间的情况，除了比如说人力呀、这个准备时间啊这些，包括活动上啊、体验项目上会有不同吗？ 我印象比较深，可能就是去年会比较不一样，因为去年是前年零就是2016年的时候可能会不一样，因为他们是10周年，所以他们会很盛大。对，在规模上会比我们盛大，然后活动会更丰富。具体的话，这有听取之前的学姐说过，因为一直在发展嘛，因为这么多年十几年来，有很多活动的方式会有改变。对，比如说有些线上的。 就是增加了很多， 已经从线下的活动变到了线上的活动， 相结合起来了哈。 相结合，这个真的还是刷新了我的观念。 没错。 你看，因为这个虽然说每一个社区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或者说都会见过居委会的存在，但是很少有人，你包括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不知道居委会是到底是干嘛用的， 对， 或者是说他那个你干嘛要成立个那么个部门啊？ 对， 那个 一开始就像刚刚我们嘉宾说的，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它的份额真的太小太小了。 对，或者说我们不大去关注这个居委会的工作，但是作为这个 体验者， 对，作为体验者，确实也给我们分享了好多。当然，居委会呢也是作为一个基层的工作组织，他的工作其实就像刚刚新哥说的，不仅多还杂， 很繁琐，但是真的很有意义。 对，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探寻，在这个居委会做一名居委会主任的感觉。 好。 Welcome back to the land of reality. Wait, let's get it again with a little more personality. Welcome back to the land of reality. Great, now say I want the world to see the real me. Don't eat, don't sleep, stay healthy. And it isn't in the budget to get a ticket for your family. I heard they hired us our own attorney.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there, don't you worry. Look over there at the Hollywood sign right there on the dotted line. 10-year dating, it's great for ratings. Look into the camera, America's waiting. America's waiting. Everything ain't always what it seems. Let's just see on your screen.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郎平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课，出行旅游九课，娱乐演出九课，体育健身九课，时尚资讯九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年说，继续说。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青年说继续说，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这一时段继续邀请各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具体的方法啊，更加希望的就是通过视频的办法，因为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是请来了我们的嘉宾，共同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暑期实践的过程。那具体的方式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在里面点击直播间里面一栏叫做青年说，赶快跟我们参与互动吧。 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也就是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早上的青年说。现在呢，这个板块叫做青年会客厅啊。这个最近呢，我们在做一个系列节目，叫做青年服务国家。这个有请北京各大高校的学生啊，来跟大家一起汇报一下在暑期实践当中完成的一些科目以及活动啊。 没错。 今天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请到了来自于北京理工大学的同学杨新哥。新哥，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新哥。 哇哦。 欢迎新哥。刚刚呢，这个我们也是聊到了啊，这个北京理工大学的同学们呢，利用这个暑假的假期呢，这个在北京市西城区天桥的8个社区进行了工作啊。这个实践的内容呢，主要帮助居委会啊以及党委完成日常的工作等等等等。 其实刚刚跟我们简单的分享了一些他们日常的工作所涉及到的内容，我觉得真的是很繁琐但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些事情。 对，没错。那接下来还是请青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整个的暑期实践或者是在社区的工作当中，令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活动，或者说你感觉自己收获最大的一次活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并不是我收获最大的，但是我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另一个社区的三位同学。他们三个人，他们就是接受社区的邀，就是委托要举办一场文化文艺汇演。然后 三个人举办一场文艺汇演。 对，哇，他们要从策划到活动的活动，就是找人就策划，然后找那些演出的嘉宾，然后还有主持人也是他们自己，然后后台也是他们自己，然后所有都是他们自己弄。 哇， 对，就是一场，从下好像是进行了2个多小时。然后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策划一个活动，尤其是这种文艺活动，还要自己去找人，自己去联系那些嘉宾，对我来说其实是非常一件困难的事情。然后之后我看他们三个人能做这么好，我 我感触还挺多的，就是首先他们是要从要结合这个社区的实际情况，你要去策划这个活动，包括哪些环节，他们的活动环节、节目的环节以及那个串讲词的环节，其实都做得非常的好，是超乎了我的意料的。一开始他们跟我说做这个活动，当时我都比较惶恐，然后他们说他们三个做，然后我就是差不多就是跟进他们的进度就行了，就实时汇报他们的进度。然后当时其实我没有想到他们能做这么好，而且是两个大一的同学和一个跟我同级的一个男生带他们做的。还有一个就是活动，那些嘉宾的邀请是通过社区主任去联系这些嘉宾的，邀请到了很多很多老年艺术团，有些当时是主题是居民一家亲庆祝党成立97周年。对，还有就是这个活动， 怎么了？突然想到了什么？ 因为我 印象深刻的事，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活动，因为我自己没有亲身参与到其中嘛。然后就能看到的仅仅是他们普通的效果，然后我觉得就是挺超乎我的意料的，然后就很为他们感到欣慰，就这样。 所以这是令你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件事儿。那令你就是在整个的暑假实践过程当中收获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 收获最大的事儿，我觉得有很多。收获最大的事情， 收获最多的一件事儿。 您是说，在社区与社区主任或者居民工作的时候，还是就自己 在工作的 时候？ 工作的时候，工作的时候。 工作的时候呀。 李家老奶奶给自己拿了一袋枣。 哦，我想起一个事情。 真是这样的吗？ 哦，不是、 啊、 就是之前有说到居委会的事件很繁杂嘛，然后就是我们刚去的时候其实发生了一点小插曲，就是当时我们去的第一件事情是要去慰问当时社区的老党员，就是要每家就是每户的去送东西，送一袋大米，然后一袋木耳，还有一桶油，还有其他什么类似的东西。然后当时是我们是上午清点好了那个数量，然后下午准备去送，但是上下午去送的时候呢，那个数量又出了一点问题。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大家都忙成了一锅粥，就是因为这个数量的问题没有弄好，然后就整个社区的主人他们都特别的惶恐，然后就情绪不是特别好，然后最后解决的方法就是把那些东西都拆了，然后再一包一包的去送。然后我觉得就是可能是现他们工作比较繁杂，然后对这种小事可能就是不太是具有这种体系的一种想法，就是觉得这是生活中的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大家没有把当成一件就是很高大上的工作去做，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然后这个时候我其实就在思考，因为中国它社区跟西方的社区不一样，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如果你用西方的方法来管，其实不一定能够把这个管理得很好，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发展出一种很适合中国社区去工作的一种模式，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做的那个调研报告，就是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这个模式是当就是最近几年来城市社区采用的比较多的一种社区管理模式。 是国内城市社区吗？还是 国内、哦、对，我们的网格就是把每一个社区划为很多的网格，就是 小方格， 对，类似这种，就比如说一个社区你把它划为几个网格，然后每个网格是一个负责人，就是网格长，然后呢因为每一个划的区域里面有很多的住户，有很多的小区，那每一个小区你会再推选出了一个区长，然后再细化到每一栋楼，就每一个单元，对，有一个楼门长，这个楼门长是居民自己选出来的，而且有一些是居民自荐的，你知道他们北京社区的一些北京有一些居民，他们特别的热情，特别想为居民做一点事情，他们就自己站出来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是这样的话一家一家去报，然后比如说这个栋楼多少个党员，他们党龄是多少啊，然后那个楼门长就告诉你，然后一级级往上报，网格长呢就是社区居委会的主任，这样的话就是形成了一个流水线，它就是 很清晰的能够知道每家每户的情况， 嗯， 然后当每家家里出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及时的知道，这样效率就会很提高了很多，对， 嗯 嗯， 哦，哇哦，这个是你的创新吗？ 哦，创新倒不太是，嗯，就是我的是做了一个总结， 嗯， 对，然后对比了是仙农坛社区的一些就对这个发展的一个情况的了解，对。 应该是在实践基础之上，然后就想出来的更适合国内这种社区管理的方式。 嗯，确实，对， 明白。哇哦，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就上升了一个高度。 听起来之后很长见识， 对对对，就上升了一个高度。 丝毫没有感觉到，就是这份工作会有这么大的难度。 嗯， 我觉得应该也是很多人对这份工作的想法。 对， 嗯， 我一开始是好奇，因为完全不了解这种事情具体要做什么。 对，但是听完新哥讲完之后，觉得这份工作的难度确实很大。 对，而且其实大家一般想的社工，想的肯定是居委会大妈。 对， 嗯，而但是。有比如像之前啊像我这样的高校的大学生，其实对这种居委会大妈其实是有一些偏见的，就觉得他们就是特别的凶啊，然后特别的像， 嗯， 像泼妇一样打个岔啊。嗯，但其实真的去社区了之后，觉得这些居委所谓的居委会大妈特别的有能力，这些有些居民里的问题你根本解决不了，除了居委会大妈没有人能解决得了这些问题。 哦， 对，有一些比较问题比较多的居民啊，他也家里 难断家务事，家务事最难去解决， 对，他什么事情都要找你，然后你跟他稍微态度不好了吧，他就觉得你这个主任没当好，他就选举的时候不让你当了，但是而且有些事情呢必须去，你要跟那些老人们讲啊，就是你像我们大学生跟那些老人讲，你怎么跟他讲呢，他们居委会大妈还有那些居委会工作的一些社工，他们就会很有自己 一套方法。 嗯， 对， 他们有什么样的办法呢？ 嗯， 就是你观察到的。 我观察就是我们之前举办的一个将自行车破旧自行车回收的一个事情。 嗯， 然后有些老人嘛，他就觉得自己家自行车摆在那儿他也不骑，然后他懒得过来换了。 嗯，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因为我们他是为了去清理社区的环境， 嗯， 然后让他们把自己的自行车带过来，然后换一袋大米这样回去。 嗯， 老人就不愿意，那这个时候就要主任出面去弄嘛。 嗯， 然后当然最主要的对他们最主要的吸引就是那袋大米， 那袋大米。 对，然后就跟他们说，他们那个车放在那里没用，但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说呢？就是他们那些社工就会用一种很诙谐的方式，就比如说，他们家如果自行车放在那儿，然后被老鼠吃了，或者被狗舔了一下铁锈。然后就怎么中毒了或者怎么样，然后让他们就是产生这种心累，然后把自行车送过来。 好家伙， 哎， 你像我们想不到肯定就是劝你要去 对 赶紧把车送过来。 我们的想法只能是说大爷您抓紧把这车送过来，反正你也不用了， 对，就送过来我们正好回收呢哈，就我们的很直白的方法，也是一种说话的艺术， 皮一下很开心的。 对， 那所以在经历了这个为期这么长时间的社区实践活动之后，这个来自于北理工大学的同学们也是总结出了4篇的社会实践的调研报告。 嗯，对。 哦，这个调研报告有参与吗，金哥？ 哦，有，我们有4个小组嘛， 嗯， 然后每一个小组是选自己的课题， 嗯， 然后是以社区为基础作为就做实地调研。 嗯， 我记得。我们好像有4篇，是一个是我做的那个网格化管理， 嗯， 还有一个做的是隔代抚养那些老人的心理状况， 嗯， 还有一个是社区组织在社区建设当中作用，还有一个是基本服务均等化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测试的评估。那个网格化管理 这些报告都是由同学们独自完成的吗？ 啊，对。 哇哦， 听标题真的跟现在的国情或者是说整个的居民状况啊真的很贴近。 对，而且跟他们在所在的每个社区的情况其实也有一些对接。 嗯， 对。 哦， 就比如说那个社区组织在社区建设中作用。 嗯， 当时是有一个同学他好像在永安路社区吧，他们那个社区有一个组织叫啄木鸟， 嗯， 他们啄木鸟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一些老人。 嗯， 他们真的特别积极特别热情啊，就每天开3-4次会，穿着绿色的衣服，然后说哪儿哪儿那个环境有什么问题， 嗯， 然后哪哪哪又堆了什么垃圾，然后哪哪哪有小狗，哪哪自行车摆得不好了， 嗯， 他们全部都要去做，每天开好多会。 哦， 他们就自己自发的，就没有人去给他们发钱或者怎么样，虽然 已经变成了一种自发的组织了， 他们特别的有热情。 哦， 然后这种 这种社会的组织在社区的一些管理里面其实有很大的作用。对，当然这不是我探究的范围内。 嗯， 然后对， 所以这个是看到了这个啄木鸟的这些老人们他们的积极，然后后来把这个社区组织、社会组织，然后他们的功效和作用也是把它形成了文字。 对， 哇哦。我觉得真的是在实践当中对总结，然后并且也是升华了一个高度啊，上升了一个高度，很棒、很棒。 对，那在亲身经历过这个社区实践工作之后，跟自己之前设想到的社区工作有什么样的差别吗？就之前想到的社区工作是什么样子的？ 之前可能会做了一些心理准备，因为大概知道就是中国社区有它自己的发展的，有它自己的特色，然后因为我学社工的，然后尤其是之前我们数学老师说我们之后要去居委会当大妈，然后我们已经做好了一些心理准备，然后但是还是会觉得社区的事情有点多，就是有点应接不暇的感觉，就你需要真的需要。就是我们当时主任跟我说，他说如果你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不太建议我们去社区工作，他说社区的一些事情特别特别的繁琐，很多，就是真的会让你磨平了棱角，而且如果你从这个社区离开，你要去别的地方工作，就很难去适应那个地方，所以就觉得 你可能会什么都想干， 什么 就是你可能到了其他的一个工作岗位上，你会想什么都干， 但是什么不知道能不能干好，因为现在是很琐碎， 对， 你就会很心累，你就会心理上承受不了那些琐碎的工作，对，真的是的，而且遇到一些特别，问题比较多的居民，就真的就很心累， 很痛苦， 对， 明白。所以 后来 真正去到那边之后，然后感觉怎么样呢？ 对， 因为我们主要是助理嘛，然后那边他们那些主任其实还挺照顾我们的，主要是让我们参加一些比较大型的活动，就举办的活动，然后日常事务大概就是帮他们写一些文字，就出一些板报，因为他们可能不太擅长这方面，出板报，然后写文字，然后录入信息，还有就做文档、做海报这种东西由我们去做，因为这些就是需要有一些技术在里面，所以我们就会比较的方便。对。 那在经历了整个的这个为期一个暑假的这个社区活动工作之后，有没有对自己未来的工作真正的本职工作有一份规划？您看，毕竟是做社会工作的，学习的是社会工作，然后你们的数学老师说你们之后有可能要去居委会当大妈，然后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的？ 我自己的想法其实我做的可能跟这方面有关吧，因为社工他最本质的是跟人交流，就是你要通过跟人打交道，比如说个案是社工通过解决个案的问题来帮助这个个案就是完成正常的生活，团体也是，社区也是，那我今后的一种发展规划就主要是我想继续读研，然后如果可以的话读博士，然后我之后想去 往科研的道路上走吗？ 教师 是要往科研的道路上走，还是重新回校当老师？ 教师，对，这是我比较向往的一条路。 明白。 然后除了这条路，还有其他的发展的道路。一个就是有很多的非政府的组织，它需要社工。因为社工他其实他的能力跟普通人不一样，因为他学的这些东西，我们主要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还有沟通、人际交流的那些东西。 明白。 然后对社工在很多在政府机关、在非政府组织还有一些人事部门其实很大的优势，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发展的一条道路。 明白明白。哇哦，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来源于实践，而且呢对于自己的未来的想法也会有一定的指导的作用。 对， 所以像在暑期当中，然后我发现这也是12年，你是第十二届了，就是从学校走出去然后走到生活当中去的这些学生，确实有很深刻的体验。那其实我还想知道，这是你的第几次参加？ 哦，这是我第一次 参加。 对， 哦， 第一次参加，其实能有这么多的 感触、 想法和这种成型的东西，其实很厉害了。 没错。 刚刚翻了一个大白眼是什么意思？ 翻白眼了吗？因为我在思考一下。 我在思考。 对。 那其实就是因为我特别想知道，如果要是普通人的话，就是去到这个社区当中去做一些社区服务性的工作、志愿性的工作，那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呢？ 这个我之前也有思考过，就是首先，你说普通人吗？ 对，或者是、就是、 或者说就是想要去到社区工作的、 去做志愿工作或怎样、 那首先是要具我个人觉得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首先你要去了解社区工作是什么，它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需要怎么去做，这些是一些知识的基础，因为理论指导实践嘛，所以理论是必须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沟通的能力，之前也说了沟通能力非常的重要，你的工作对象主要是人，所以这个特别的特别的重要，你要学会怎么去跟人沟通、跟不同的群体如何去沟通，还有就是伦理，这个伦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伦理 对、每一个职业都有它的职业伦理、职业道德伦理，有一个就比如说我们做个案做团体工作，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伦理就是保密，就是他们就是我的对象说的所有的话你都得保密、 是这方面的内容、 对，这种伦理 确实 这种规范，对、还有一个就是社会责任感，因为做就是这方面的那些工作者，一定要具有社会责任感，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对，不然的话你真的会被那些琐事给压垮的， 就是强大的内心， 对， 就像那些 心灵支撑， 对，像那些啄木鸟组织那些老人们，他们真的有很大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愿意去做，愿意去奉献， 明白，哇哦， 很不容易啊，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听了新哥说了这么多关于这个暑期实践在社会工在这个社区工作的这么多的故事啊、确实对社区工作也是产生了更进一步的理 解 吧， 了 解，对，先看看时间啊，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9:52啦，这个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呢也是告一段落了呀、非常感谢新哥来给大家的分享以及这些精彩的活动的举办啊，这个同时也挺希望新哥假如之后要是真的能成为一名老师的话，这个可以 让更多的孩子都参与其中， 对，进入到社区工作当中， 真的很 有意义，大家去体会一下，也可以增强我们广大中国年轻人的社会责任感， 没错。 好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拜拜 拜拜。 稍后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明儿见了。